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这不是求爱的呀， 你这是 啃鸡爪子的。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片段《风俗与爱情》，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北京正规曲艺表演团体的成立、发展、辉煌，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其他地区的曲艺团体是怎样的情况呢？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往后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成为伴有几何。 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有很多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光是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欢声笑语，在生活中他们也都能面对现实，笑看人生，即使是身患绝症也能泰然面对，谈笑风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和您讲一讲王世臣先生癌症手术前给医生护士抖包袱的故事。王世臣先生艺名小迷糊，1922年生于北京，10岁时拜相声艺人陈雨婷为师，出师后曾和戴少府合作演出相声，17岁与班德贵搭档在天津撂地，20岁以后王世臣先生在北京启明、济南、晨光以及天津各相声场所演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受好评，也曾应聘到天津担任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相声教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世臣、班德贵合说的卖布头片段。 我问问你，裁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得拿铡刀往下铡， 铡刀铡下来，做的时候拿针进缝， 那哪行啊，剪子都搅不动，针就扎得透了嘛。 那得怎么做呢？ 那做的时候相当的麻烦了。 是啊， 那得拿电焊焊，使铆钉铆， 哎， 做得了穿出去一看呢， 大褂 锅炉 谁穿的，好嘛，锅炉成精啊。 别提这种布了，你就单提这种黑呀、啊 哎， 他青的就是黑呀、啊。 对， 他怎么这么黑呀、啊？你说怎么这么黑？ 怎么这么黑呀、 啊？黑色的往上飞呀、啊嗯，要不让黑你亏呀、啊 哎。 唐朝有一个黑鹰腿呀、啊， 对， 他怎么黑呀、 啊？是啊， 在东山马滩，这新鲜马骨没呀、啊。当过两天的卖铺的二掌柜的吧， 不错。 你别提这种黑， 怎么样呢？ 就单提这种红啊，就不往远处说啊。你要把这远处说呢，花那坐火车你花的几块多，就拿瑞福枪去买， 怎么样？ 一起怎么也得五毛六嘛， 感觉 就没有五毛六，你买不着我怎么米也怎么心也怎么厚我怎么好味大？ 对， 来着我的摊 啊， 换一个样的价，这个一个样的红啊，谁买我小不摊的，谁不偷我零不款儿的？ 对了吗？ 要。我们堵住钱了、站住了脚步了，掏一掏尺寸清零钱来吧。 哎， 这里一个掏，一寸五尺，人口我十尺的为一丈啊，三头一丈五，九一丈四，一的给两毛吧，一的给两块，四的给八毛，你给两块八，你们先说买不通吧，这给我包着吧，给我裹上吧，两块八毛算不要了， 哎， 这只要了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了还要让他，这块八 怎么样？ 让是两毛钱，一个两块六， 哎， 两块六毛钱，内还不要，再两毛钱，你给两块四，两块毛钱，里边还嫌贵，让你毛我取个毛，你给两块二， 老本。 两块毛钱，那还不要，再两毛钱 赔了。 你给他打洋整两块来吧，这不两块钱，你们先说买不通过的，给我包着吧，给我裹上吧。两块大洋预备好了， 哎， 这只要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 怎么样呢？ 马上加鞭子还要让他，把这两个价往外一推他， 对， 手给他一个子儿，一个棒子也不卖呀，这一块钱 怎么样？ 借着灯啊，搁着灯啊，打破了吧？你给一块九， 赔了， 一块八，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一块四， 赔了， 再是。不要你的给一块三呐、啊， 老本 这不一块三，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别让了， 这不一块一，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赔了， 这不一块钱，让五毛去五毛， 这不呢， 白拿去了，这个 白拿去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世臣和班德贵二位合说的卖布头片段，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王世臣先生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台风潇洒，表演火爆，基本功扎实，捧逗腻俱佳，擅长倒口以仿学见长，注重人物刻画，持包袱尽在情理之中。相声名师马季先生评价王世臣时说， 在他心目中啊，除了侯宝林，相声界就属王世臣形象高大。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世臣、赵世忠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窃洗澡》。 你的这个意思吓我一跳，你那是怎么的？ 好、啊，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对对， 咱没听过。 哦，没听过相声？ 可不是。 哦， 我到你此地来过。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哦。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到这里呀、 啊。啊。 到这里，找过会儿。 找过会儿， 大先生。 您来的可不是月份，这冬天哪有过会儿？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过会儿？ 你看，七八月就嘛呀。嘛月份全有过会儿？ 没那事儿。 你看，我找的是南过会儿。 哦，你找南过会儿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过会儿？ 南过什么呀？我说的是啊 啊， 南音过会儿。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虚，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横，你叫我嘟嘟嘟嘟。 你说那叫拐子， 拐子。 我说的是南过会儿。 怎么南过会儿？ 他呀 啊， 是我妈妈养的命。 哦，你妈养我蝈蝈。 你妈妈就瞎蛐蛐 了。妈 看这句话，我说的是男蝈蝈。 怎么个男蝈蝈 啊？他呀 啊， 是人， 是人。 他是我娘养的。 嗯，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娘啊，他是我蝈蝈。我呢比他小，我在这弟弟。 哦， 找你哥哥呀。哎，南蝈蝈。 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南蝈蝈在这里呀、 啊。啊， 开买卖。 哦，开什么买？ 大买卖。 哦，开百货店。 那算大。我说的是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 大粪厂子。 啊，大粪厂子叫大买卖？ 可大粪厂子你看不起？ 没有啊， 你还不如大粪厂子。 嗯，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啊， 你就比不了。哎， 咱们比不了啊。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孔子。 嗯， 一天掏三回。 哦， 你们家几口人？ 六口人， 吃不了。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你倒说清楚了。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见着了。 我见着了。 南国不阔气 是吧？ 哎，早在这个月份，出来戴一个帽子，都是他的。 什么叫他的呀？那叫水塔帽子。 啊，对呀，那个也陪着马宝吃的， 陪马宝。穿大衣 啊，穿那个鞋就是离不鞋的泥。 什么叫离不鞋的泥？离不泥的鞋 啊。对呀， 全不懂。你哥哥对你怎么样？ 不错。 哦，不错。 男主播说行了，头一趟来 啊， 带你开个眼。 开什么眼？ 逛逛。 哦，逛一逛。 哎，上马路上我没看 啊， 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 啊， 没有马逛的，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 小屋子 脑子上还梳俩大辫子。 那是电车。 哦，是 电车。 难道说我带你看电影去了？ 哦，看电影去。 哎，上那个 哪儿啊？ 电影铺子。 什么叫电影铺子？那叫电影院。 啊，不是院子，是屋子里头。 我知道，那叫电影院子。 嗯，不是院子，里面是四方的。 我不懂，就叫电影院。 哎，到了门口嘞， 嗯， 从那儿有个小玻璃窗， 哦， 有个小洞的。男哥们拿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呀？ 啊， 哪个人撕了两张纸啊，递给男哥们的 手表处。 哎，到了大门那儿啊，哪个人拦住了？ 那是我本着两张纸递给他的，他是死乞白赖溜了半道， 他那是副卷， 我进去这么一看，嘿，哪里是电视段子的？ 什么呀？ 大戏馆子， 那就是电影院。 胃口里边人骂人没有呀？ 没人， 有个台 啊， 挂着块飞毯子， 那是银幕， 啊，戴个头呢。就坐完人 哦，完了，怎么了？ 闹开了天气 啊， 很雨天了， 还要开眼了， 伸手不紧张，对面看不见人。 是啊， 打我脑袋后再来那么一道闪， 哦， 咔啦一个雷，把那背单的劈两半一个 木拉开了， 他后面出了个人 哦， 我怎么一看，哼，外国人 哦，外国人。 这女的， 嗯， 还长得挺漂亮的， 是的， 有两个男的，两个人坐在椅子说话， 嗯， 说着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 你看这怪还逗人，还知道害臊， 待会儿就拉开了战士， 是啊， 这个大炮就响了，咣咣咣， 战斗片了。 一回枪咔咔咔咔咔，手枪掂掂，奔我就来 啊！ 奔我下班 是， 我怕你的敌人 啊！ 我哥们儿发现，还打不着， 打不着！ 你说打不着，打什么误伤？男哥们把我救出来了，你看见？怕他一个一个骂，不钱扔了呗？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花钱钱谁来这做梦呀？ 钱钱呢？ 男哥们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上哪儿吃去？ 啊，咱上那个啊灯影楼。 哎，灯影楼，那叫灯影楼。 哎，要来灯影楼， 人家叫灯影楼。 男哥们儿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楼梯呀， 在上去一看，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 俩座。 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就趴了个大王八盖子， 那是圆锅面 儿，过去人。二位，你的点心啊？我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枪毙？ 那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咱得让你吃点心 啊！对呀，上了好几盘子 啊，都上了什么呀？ 上了有辣子手的，豆子鸭的。小扯骨小烤面的小骨卷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呀、啊、一样一样的说那哪是熟的是吗、 啊、那是套环 瞪着眼睛 二五眼 小扯骨肉 那是江米藕 小烤面子 方子、嗯、 你先吃吧 咱当然吃过了 我这又上了一盘小撇肉 小撇盒 小撇肉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字儿、嗯、这里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上字起不起来 但是别 气你别老气你这是黑的这是白的 这是削了皮儿的鼻气 对 穿不懂 又上了盘小四号子 小四号 又这么大个挺黑的长一身气拿个快递架出了鞋子就跑了 是的还是 我讲了半天不讲了 嗯 男人拿手抓着一个往嘴里一扔，我尝着麻味呢，滋溜的下去 了。谁让你忙了？ 哎，又上了班，小死孩子， 小死孩子， 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那是鸭子， 那鸭子不有毛吗？ 这是煮熟了的鸭子。 哎呀，吃完了，等完了，男人吃完了饭，上了班这个。白开水 漱口水 啊，对，男人们端起碗口过来一喝了一口，嗯、啊。睡 我睡了 我说你怎么早一动去了、 啊、 你睡得怎么样男总去完喝了一口睡了压力又穿了盆洋火 洋火 那洋火码头挺贱的 你打钱儿 哎男总拿七个戳子戳子出来的我拿七把戳子戳子塞往哪走我带你洗澡去呗 哦，洗澡去！ 哎，到澡堂子的。 哦， 到了澡堂子，大门我都一敲，嘿，哪里是澡堂子呀？ 什么呀？ 是个刷钱场子。 怎么见得 的？你里面有好些人全不对呀、啊，光着个腚配着片子人围着 看，那是洗澡的。 我过了个人，二妹， 头一行，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带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住腿上了。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哎，我丢了呀！ 那丢不了， 你别说丢不了，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你在家哪儿洗呀？ 那坑里啊， 坑里啊，坑那儿没人， 什么人还丢裤子呢？那么些人，你是谁去偷裤子的？ 没法跟他说话。 过来那人说：“哎，别放心，没关系，丢不了，我保准。”我说：“你保准？谁保准你？ 这还要脸还保啊？” 男哥说：“你可行。”那人还喊了一嗓子：“天堂！”这你洗澡还吃汤吃？ 这谁在汤吃？那是池塘， 到了池塘门了，俺门进去，我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娘啊！ 怎么了？ 可把我吓坏了 啊！ 不是澡堂子， 什么呀？ 到了阴间， 阴间 里面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吃的。 是， 哎呀，他们那个人正嚷啊！哇，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呢？ 洗舒服了， 妈洗舒服，煮熟了一个，大着搁在凳子上那扒皮儿呢。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世臣不幸患了肺癌，要进手术室了。按照惯例，医生也得做一点思想工作，就说：“王老，您别紧张。”话还没说完，就听王世臣说：“告诉你们，我老觉得我这肚子里有宝，手术时看好了，要是牛黄，我卖给你们就发财了。”就这一个包袱，手术室中沉寂的气氛一下就被笑声打破了。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相声小段，我吃这个。 做一个相声演员呐，不简单， 不容易。 哎，首先来说，你得够条件。 哦， 你不够条件不行。 得够什么条件呢？ 唯一来说，你得会说话。 哎，哑巴能说相声吗？ 那是差点。 干嘛差点啊？ 再一方面，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对，得念过书。 你没有学问不行。 是啊。 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表扬我们自己。 嗯。 我们这个学问也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 那么在哪儿呢？ 正在二五眼上。 嗨，二五眼的学问呢不怎么样啊。 在过去一般作艺的他文化水平都低。 嗯， 没有办法求学， 念不起书， 还不单是艺人 啊， 大多数人在过去那个社会，你就没有多大的学问。 那会儿因为穷人多， 你求不起学， 念不起书。 为什么现在要提高文化， 扫除文盲吗？ 不认识字是非常的苦恼。 是啊， 你还别这么说。 怎么说呢？ 我不认识字怕什么呀？ 嗯， 我有的是钱 啊。 那你不如认识字好。 就是不认字睁眼瞎子呀。 你要娱乐娱乐， 嗯， 看看电影，听听戏，认识字有好处。 那有什么好处啊？ 今天是你的假日， 休息， 你把报纸拿过来，广告那栏你查一查， 嗯， 哪儿的电影好。 对， 哎，这个片子不错。 什么片子？ 大华电影院 啊。演的什么片子？ 3:45。 嗯， 片子是 什么？ 老公跟家巧。 哎，啊，老公跟家巧。 就是乌鸦与麻雀呀。 你这不废话吗？ 哎，看看这个片子。 嗯， 到那儿看一看。 哎， 散了电影了，到饭馆子吃个饭。 嗯， 认识字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你往那一坐，服务员过来递给你空白条， 是 给你一滚笔，把那个菜盘子递给你。 嗯， 那个菜牌子上什么都有， 很齐全， 菜类、汤类、肉类全有。 是啊， 你随便写。 对， 吃什么要什么， 嗯， 喝什么写下来，啊，递给他，一会儿的功夫菜饭得了， 双方全省事。 就是不认识字 啊， 也打算吃饭去，把菜牌子递给你了，你说什么？ 切，我不认识字 啊， 我不认识字。 哪有像你这么没羞没臊的人呢？ 我招你啊？ 说不出口啊！我那时候我文盲，我这差点不认字，差点 要是难为情， 不像话。 就是 打算要吃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他也有主意， 什么主意呢？ 还显不出来自己不认识字 哦？怎么个办法呢？ 有办法 啊！ 把菜牌子接过来了， 不认字接过来。 哎，同志，我写来不及，我这么办得了，拿手指， 指 指着哪个我吃哪个。 哦， 这意思就是撞大运 哦，指着好吃好的。 哎，手来，给我来这个，我就吃这个。服务员接过来一看，这个 啊， 这您吃吧得， 这什么菜呀、 啊？这是公司合营啊，这个 没法吃。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我吃这个”。在1996年，北京曲协、北京曲艺团为王世臣先生举办了庆祝舞台生涯65周年研讨活动。王世臣先生自己还谈到了当年动手术时候抖包袱的故事，下面咱们就来一起听听王先生当时是怎么说的。 大家都说我呀，乐观，没心没肺，事事不往心里搁。我乐观到什么程度上？我跟在座的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我为什么办我这个手刀的大夫，叶大夫叶伯善。拜他起来，什么道理？我让他也高兴高兴。他说什么呢？就跟我这二闺女说，说我估计你爸爸顶多活上2年，我60岁做的手术，说你爸爸顶多能活2年，现在我75岁，什么原因？我就找这个因。我乐观到什么程度啊？就给我动手术的那天，英培、振玉、红姨、 等等吧，一大堆 都在我跟前儿，去这好多位孝星，人家那儿的院长、跟护士、跟大夫都去了，20-30名，有一个给我注射的那个。哎，麻醉师他根本不给人注射了。他为什么要给我注射呢？他说我是您的老观众啊，我在警察这里跟您，您有什么顾虑没有？现在就要进手术室。我说我没有什么顾虑，这都是为我好。在里边长的不知道是什么，拿出来一看是牛黄。我说得多少钱？人家大夫跟这个院长都乐了，说没想到能够有这样的病友，给我们减轻了好多的担负。所以说我乐观，就乐观到那儿。再报告大家一件事，出了院以后一点药没吃过。 听完了王世臣先生当年的亲身讲述，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来自那英的《一笑而过》。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愿您天天都有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怀疑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装的